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没错，就是他。食手烈阳蛇乃是蛇类之首，并非鸟类，也非魂兽，而是远古异兽。它也是火属性的，还是至阳的火属性，和你的凤凰火焰正好相同。我曾经和老师讨论过，可以确定这十首烈阳蛇内丹相当于是储存了十首烈阳蛇的绝大部分能力，也有着类似于魂环的效果。你服下它，然后用凤凰火焰进行消化，自然会化为你的第七魂环。十首烈阳蛇乃是蛇中霸王，但凤凰正好是它的克星。虽然它的火焰霸道，但在你的凤凰火焰下被消化是绝无问题的。我杀死的那头十首烈阳蛇绝不会比任何万年魂兽差，给你做第七魂环正好合适。而且以他上古异兽的身份，作为你的第七魂环应该还会有些特殊的好处，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好，必须要等你将它吸收后才能知道。现在就开始吧，我们大家给你护法。 不，三哥，这个我不能要，太珍贵了。 马红俊看看手里的十首烈阳蛇内丹，再看看唐三，眼睛不禁有些红了。虽然他并不知道十首烈阳蛇是什么东西，但作为凤凰火焰的拥有者，内丹一入手他就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的庞大火属性能量以及那令他心悸的特殊气息。他明白自己极难找到比这再好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第七魂环了。以这颗十首烈阳蛇内丹的品质，就算做他的第八魂环都不委屈。 胖子，你叫我什么？ 叫你三哥呀。 那还废什么话，这东西我本来就是给你留着的。 对，我这身肥肉以后就是你的了。 我可不要你那身肥肉，我只要我的四弟。赶快坐下吸收，虽然凤凰火焰能够克制十首烈阳蛇的火焰，但这火焰还是极为霸道，你一定要小心，不能有任何大意。 马红俊在自己脸上摸了一把，把一些湿润的东西甩掉，没有再多说半个字，立刻坐下开始修炼。戴沐白走到唐三身边，搂住唐三的肩膀。奥斯卡从另一边走过来，勾住唐三的肩膀。二人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一旁的女孩子们却都能感觉到眼前这四人身上弥漫着男人间的情谊。刚刚熄灭的橘红色火焰迅速腾起，就连胖子的皮肤在一瞬间也变成了橘红色，满是肥肉的脸上流露出强烈的痛苦之色，就连端坐的身形都变得有些不稳。 我还是低估了十首烈阳蛇内丹的霸道啊！你们都不要出手，你们的魂力各有特色，不适合帮胖子，我自己就足够了。小奥，给我一根你的超越极限墨绿肠，一根亢奋粉红肠，一根恢复大香肠。蓉蓉，你为我增幅魂力，给胖子属性增幅，快！ 在唐三话说完的时候，三根香肠就已经从奥斯卡手中甩飞出，到了他的面前。而宁蓉蓉的九宝琉璃塔也已经释放了出来。当初唐三能够击杀十首烈阳蛇，本身就是有一定运气成分的。他赶忙挣开戴沐白和奥斯卡的手，身形一闪，来到马红俊背后盘膝坐下。唐三深吸口气，毫不犹豫地将三根香肠吃了下去，一点也没有在意超越极限墨绿肠的副作用，双手瞬间变成了玉般的白色，同时按上了胖子的后背。之前他们刚刚经过与小白的战斗，魂力消耗极大，否则唐三也不需要小奥的那三根香肠辅助了。在这种时候，绝不能有任何犹豫。唐三很清楚，吸收十首烈阳蛇内丹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最危险的，一旦出现问题，那胖子就有大麻烦了。正中平和的玄天功内劲直接涌入胖子体内，魂力注入之后，唐三并没有与胖子的凤凰魂力融合在一起帮他疏导，而是将魂力紧贴着他的经脉布下了一层防御。他对于胖子的魂力运行方向并不了解，如果贸然帮助胖子去疏导，反而容易产生反作用，而他现在的做法才是对胖子最好的保护。宁荣荣的增幅也适时赶到，给唐三施加了魂力增幅，胖子是属性增幅，顿时凤凰火焰大炽，强行顶住了十首烈阳蛇内丹恐怖的爆发力。 十首烈阳蛇内丹爆发出的火属性能量与胖子的凤凰火焰颜色虽然一样，但却更加暴力，只是属性上被凤凰火焰先天压制，这才没有一次性完全爆发开来，但就算如此也是极其危险的。不用管你自己的经脉，消融它。 胖子的承受能力也超出了唐三的预料，尽管十首烈阳蛇内丹的能量在他体内横冲直撞，但胖子的凤凰火焰却不断地化为盾牌，毫不退缩地抵挡着。有了唐三作为后盾，胖子就不再需要分出一部分魂力来防御了，他把所有凤凰火焰瞬间集中在一起，向十首烈阳蛇内丹的能量发起了反击。一时间，两种同样充满阳刚气息的霸道能量在胖子体内展开了殊死搏斗，强烈的碰撞不断令胖子身上爆发出一团团炽热的火焰。在旁边观看的众人此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唐三身上的衣服已经被烤成了焦黑色，在吸收了第七魂环后重新生长出来的头发已经在胖子体内爆发出的火焰下又化为了一片焦炭，但唐三的身体却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双手依旧莹白如玉，不断将通过三根香肠和宁荣荣增幅提升起来的魂力毫无保留地注入到胖子体内。要知道，唐三的身体可是在冰火两仪眼中经过淬炼的，他的身体本身就是水火双免疫，只不过他的水免疫指的是寒冷，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寒热双免疫。此时身上的衣服和毛发虽然遭殃了，可是他本身却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不过唐三此时的外表看上去却有些吓人，就像是整个人都已经变成了焦炭一般。此时其他人才真正明白唐三的意思，不是他们不适合帮胖子，更重要的一点唐三没说，因为他们谁也承受不起凤凰火焰这样持续的烘烤啊。端坐在马红俊背后，唐三在三大香肠的刺激下，玄天宫内力就像是当初在海神之光压迫中飞速运转，通过奇经八脉不断的恢复，然后再输出到马红俊体内。放开手脚全力与十首烈阳蛇内丹抗衡的胖子，很快就展现出了凤凰火焰对十首烈阳蛇火焰克制的特点，渐渐抵挡住了十首烈阳蛇内丹初期的狂暴，神色也随之稳定下来。玄天宫内力的纯和成为了最好的保护罩，丝毫也不会与马红俊自身的魂力产生任何冲突。在唐三强大的精神力巧妙控制下，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令那十首烈阳蛇爆发的能量无法伤害到他。魂力的输出终究是赶不上消耗的，三大香肠的效力逐渐消失，强烈的虚弱感开始冲击唐三的全身，但唐三坐在那里却连神色都没有出现任何变化。从他那一身焦黑的外表，戴沐白等人根本看不出任何迹象，他们谁也不知道唐三能够支撑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胖子吸收着十首烈阳蛇内丹到达了什么程度，能做的只有等待，近乎痛苦的等待。橘红色的凤凰火焰越来越强烈，胖子皮肤上的橘红色疏隐疏现，渐渐的他的头发已经完全变成了金红色。最令人惊讶的是，胖子原本圆滚滚的身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竟然在不断的收缩，皮肤也随之回缩，似乎是那狂热的火焰令他体内的脂肪都炼化了一般，说不出的奇异。终于唐三全身上下唯一洁白的手离开了胖子的后背，奥斯卡和戴沐白赶忙从两侧窜上去，各自搀扶住他一条手臂。奥斯卡毫不犹豫地吃下了一颗刚刚制作不久的金苍蝇，然后立刻制造出了几根恢复大香肠塞入唐三口中。唐三吃下香肠后，在两人的搀扶下坐到了一旁，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他的呼吸都是那么的灼热。足足过去了一炷香的时间，唐三才缓过来几分。由于他身体强韧，超越极限墨绿肠对他产生的副作用有限，此时只不过是觉得空虚的感受极为难受而已。猪猪青从海边打来清水，帮唐三擦掉脸上的焦炭。可怜唐三半年多长起来的头发又一次消失，面如金纸，虚弱的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 大家放心吧，胖子的魂力已经全面压制十首烈阳蛇内丹的能量了。 将其彻底吸收，只是时间问题。蓉蓉，可以停止对胖子的增幅了，大家谁也不要靠近他，让他自行吸收就行了。我撑不住了，老大，你和蓉蓉注意他一点，一旦看他神色不对，蓉蓉，你就对他进行属性增幅，记住，只要属性增幅，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给他施加。 好的，三哥，你赶快休息一下吧。 唐三艰难地点了点头，交代完一切，这才闭上双眼开始修炼。唐三的身体足足用了12个时辰才完全恢复过来，对于他这样强韧的体魄已经是极其可观的了。当他醒来的时候，胖子对十首烈阳蛇内丹的吸收还没有完成，只不过现在他身上的橘红色光芒已经暗淡了许多。海滩上多了一个人，化身为人形的小白正好奇地看着胖子，在他那双动人的灰蓝色眼眸中隐约能够看到几分恐惧的感觉，似乎在因为胖子身上的气息而恐惧。看着正在修炼的胖子，唐三一阵感慨。其实他最初并不想将十首烈阳蛇内丹给胖子的，因为当初泰坦巨猿二明曾经对他说过，复活小舞一共有3个条件，唤醒灵魂的圣魂草，脱胎换骨重塑人形的至宝万年九品身王，以及帮助小舞魂体合一的上古灵兽内丹一颗。实际上在这三件宝物中，圣魂草和万年九品身王都已经不需要了。随着仙品中的仙品相思断肠红以及效力不逊色于万年九品身亡的水晶血龙身被小舞完全吸收，他的灵魂早已被彻底唤醒，身体也完全脱胎换骨重塑人形，唯一需要的就是在将来复活时帮助他魂体合一的上古灵兽内丹而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